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郑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郑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调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今晚失传400多年的皇家乐章路易十四皇家夜宴剧将在中山音乐堂响起。法国格瑞斯邦古乐团艺术总监塞巴斯蒂安多塞将带领乐团和合唱团，集合近60位歌者和乐手，现场演绎超过60首夜宴独有的歌曲，用2个小时为观众展现法国17世纪的皇家盛宴。台湾舞蹈团体云门舞集的作品13声今晚在国家大剧院演出本轮最后一场。这部作品以街头广场卖艺的13声为创作动机，邀请台湾音乐人林强作曲，在舞台上展示变幻多彩的魅力。他将台湾街头卖场旋律搭配电子乐，以前卫的节奏烘托舞者的肢体。意大利作曲家威尔蒂的歌剧《阿依达》今晚在国家大剧院上演本轮最后一场。阿依达指的是歌剧的主角埃塞俄比亚的公主，由意大利作曲家朱塞佩·威尔蒂所创造。这部歌剧在1871年首演，讲述的是古埃及法老王时代，在埃及和埃塞俄比亚两国发生战争冲突的背景下，一对年轻人的爱情悲剧。日本最著名的舞蹈团之一，松山芭蕾舞团将于11月2号、3号登台保利剧院，再度为中国观众带来经典芭蕾舞剧《白毛女》，重温一代人的文艺岁月。《舌尖上的中国》第1、2季总导演陈小青带着全新美食节目回归，纪录片《风味人间》今晚在腾讯视频播出。《风味人间》的拍摄足迹遍布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仅第一集《山海之间》当中就出现了13个国家和地区的大约20多种特色美食。2018秋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昨天在昌平区130水库沿线举行，这项长走活动已成为深受广大市民欢迎和喜爱的全民健身品牌活动，请听报道。 作为北京昌平第15届苹果文化节文体活动板块的一项重要活动，长走大会以果为媒，不仅展示了昌平优美的自然风光、丰富的地产旅游资源，还突出了运动健身与休闲娱乐相融合的特色。本届长走大会投入社会的3100个名额，2天内就全都爆满，每人50元的报名费也全都捐给了昌平区青少年发展基金。今年长走大会的起点设置在130水库大坝西南坝头停车场，途经130水库大坝蟒山石门二道坝，再经水库大坝返程到终点130水库坝下停车场，全程约12公里。沿线设置了5处文化表演区、4处互动体验区。和去年相比，互动体验区增加了杂技、街头魔术、小丑表演等助行节目，文化表演区增加了柔术、晃圈、街舞、爵士舞等节目，重点处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七元龙骨的表演。 常走活动沿线共设置四个认证点，参与者途经一个认证点就会取得一个通关印章，凭借盖满印章的通关文牒就能在终点认证处领取两个昌平苹果和完布纪念品。活动终点处设置了展示售卖区，除了有昌平本地好吃的苹果售卖，还引入了昌平区对口邦福地区的产品售卖，像内蒙古太普次旗贫困户种植的有机土豆、西藏的矿泉水等。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较强冷空气的影响，今天本市天气以晴为主，偏北风四五级，阵风可以达到七级左右。目前本市仍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当中。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 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 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现在的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999，不一样。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周末的时间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周日版，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咱们继续在周末聊电影。 这个周末我们聊的这个电影，大家现在已经看不着了。所以我们 看不到了，已经过去了， 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要说一说啊，为什么要说它呢？因为这部电影它是系列当中的一个新作啊，在今年呢也是确实是啊深受他粉丝的欢迎，但是就很可惜的是啊，在咱们这个中国的电影市场上没有掀起更大的这个热浪，至少对比他前两部的这个成绩来说呢，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啊。说的就是在2018年8月中旬，在咱们中国内地上映的《精灵旅社3：疯狂假期》。 精灵旅社这个系列大家应该比较熟了，而且它在中国拥有很多的粉丝。所以这三来的时候确实是大家觉得哎呦终于啊这第三部要来了。但是这个事情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考验，因为从一开始我听到精灵旅社这四个字的时候就在想，为什么不是精灵别的呢？你比如说精灵宾馆、酒店，它为什么是旅社？因为你知道对我这个年纪的人啊，小的时候对旅社它是有一个不太一样的概念的。旅社是稍微古朴一点的 哦， 稍微简单一点的 哦， 因为过去还招待所，你知道是咱们经常提到的哈，那个年代。然后旅社呢，它相对来说就原始一些。后来我们才知道，可以叫酒店 hotel 什么什么。但是我发现英文名其实在这个精灵旅社里面，它用的依然是 hotel， 但是咱们翻译成了精灵旅社。 精灵旅社 特别的有意思， 它就是有一点古朴加神秘的这种感觉， 哎、 是吧？ 对了， 你要叫精灵酒店，哎呀， 这 总觉得 这 个太快餐了，这个叫 名字听着好像是挺光鲜的，但是一看这档次就漏了，是吧？ 确实是啊，所以我觉得叫精灵旅社还是哎本来就蛮好玩的，而且它这个本身它这个电影的创意吧，就是当年就是以别出心裁而这个为大家所津津乐道，是吧？那到了第三部啊，确实啊有人说这个故事有些疲软，虽然票房还是不错的，在咱们这边其实就还好，在北美地区非常受欢迎啊，但是说故事平平啊，没有跳出他自己的一贯的 这样的一种这个套路啊。 我看评论当中还说呢，哎呀，今儿这脑子一热去了电影院，选来选去啊，非选了精灵三，人都说电影逢三必烂。 又应验了是吧？ 又应验了。 所以对很多朋友来说，可能期待值还是挺高的，所以没有达到那预期。 但是没关系，我觉得至少这个电影呢，值得一看，尤其是对于没有看过前两部的朋友们来说啊，看看这个电影，感受一下它的创意，还是很值得的。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听《精灵旅社三》的预告片，虽然是英文的，我们也感受一下这个欢快的氛围。 What can I help you with, Lord of Darkness? I'm looking for a date. The date is Friday, July 13th. No, I want to meet someone. Understood. You want to eat dim sum. Don't you get it? I want to go on a date. I'm lonely. I understand. You want baloney. Too many eyes. Too few eyes. Not into tentacles. Dad? No, maybe. You're stressed out from working too hard. You need a vacation from running everyone else's vacation. And I know just how to fix it. Mavis, where are we going? A cruise? Surprise! Oh, no. Dad! Come on, there's so much to do. You could go scuba diving. Try some exotic food. Or just enjoy the view. Okay, Dad, thank you. Maybe you'll find your own fireworks on the cruise. It's not the love boat, Frank. Ahoy there! I am Captain Erica. You must be the one and only Dracula. There's something about an accent that makes a man sound so intelligent. You nailed it, honey. Best summer vacation ever. You were right, great-grandfather Van Helsing. Monsters are disgusting. They have no idea what's about to happen to them. 好啊，这个刚才听到的这是预告片，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一点哈，因为这个音效也比较多啊。 所以你说欢快，我就想到人家过去形容这个精灵旅社这系列，就是说精灵旅社从第一集开始就是这种风格。什么风格？ 闹腾，或者我觉得闹腾啊，不足以来形容它的风格啊，它只是一种场面吧。 场面上弄的闹腾， 应该用一个什么说呢？用我们东北老家的这个方言说的魔怔。 那是不是有点，就我们翻译一下，有没有魔性的意思呢？ 魔性，差不多 吧。啊，你看它是不是很魔性啊？首先，这些人物本身就是。反正就是比较奇怪的哈，你说这个大主角的一个德古拉的一个吸血鬼蝙蝠啊，还能变身，这个在你想电影当中呢都是很恐怖是吧？或者说是一个 悲情， 很悲情，或者是很冷血，就是这样的角色，到这儿呢就是一个中年危机，变成了这样一个角色。尤其在这个三的预告片当中，我们看到，哎呀，这是用社交软件找女友啊，这个。来中国不做一点非诚勿扰的这样的一个宣传，真的可惜了啊！这那个主题特别好的一个契合啊，哎，这个就是他的一个人物定位，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角色，比如吸血鬼啊、僵尸啊，都是在这个当中很萌很可爱的啊。其实就是讲呢，他们这些暗黑人物的自己的一个世界当中的这个故事。 对， 我们看呢，其实这个好莱坞很多电影，他们愿意这样做哈。把这个在真人电影或者说普遍意义上大家认同的这些比较恐怖的角色，拿来给他进行这种搞笑的演绎， 萌化， 哎，反而成为一种别出心裁的新颖的风格。 对 啊，这个也是他第一部能够成功的，就是从概念上比较新颖、比较突出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啊。那说到这儿，我们就来回顾一下一吧，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精灵旅社一》的这个故事是怎么样的啊？其实《精灵旅社一》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好看。刚才我们说是它的这个叫做概念特别占先，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有一个好的概念，并不一定你就能拍出一个特别好的电影。 对，那当然 是吧。这个概念当然是赚人眼球，但是最关键的还是你的故事一定要非常的扎实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精灵旅社一》它的 开头的这个部分，看看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早安呐、啊，我的小肉包，生日快乐，我的小天后。 谢了，爸比，我知道明天是我的生日。 我准备了好多好玩的哦，呼呼！但是在那之前，我们先去看蜘蛛跳恰恰，就我们俩，好不好？ 爸比，你先听我说，我有事想要告诉你。 你想去看外面的世界，你就去。 啊哈！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但是爸，你答应过我。大家都说德古拉伯爵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们吸血鬼就要互相什么？ 我说你可以去。 你在耍我对吧？ 不不不不不，你都100多岁了，也算是个大吸血鬼了，没问题，你可以去。 妈妈，妈妈， 等一下等一下，我的小獠牙这么急，你要去哪里？ 哦，我要去天堂，里面放的是我需要的几样小东西。 你要去天堂？ 对啊，你知道的，就是你和马明相遇的地方。汪达阿姨说你们一对眼就叮。 我不知道什么叫叮，你是在哪里找的这个的？ 你的抽屉里。为什么没告诉我你们在哪认识的？ 那个地方叫哈歪伊。 哈歪歪？ 哦，肉包，我知道你想出去，但叔叔阿姨们大老远跑来参加你的生日 party。 我俩他们每年都来，但是我过了117次，腻不腻啊？我爱大家，但我真的想看外面的世界，认识一些同年纪的朋友。 拜托，不不不，别装那个脸，你现在是在演邪猫啊？好吧，墓园再过去一点点，那里有一个人类的村子，你可以过去看看啊，来回只要半个小时，第一次这样应该够新鲜了吧。 啊，好吧，虽然不是哈歪歪，但至少也算是到外面。 OK OK OK。 谢谢你让我去。 当然了，我的小蝙蝠，我答应过你的。 山狗小乌鸦， 大家好， 明天过生日很开心吧？ 对了，可是我现在更开心，你们绝对不会相信，爸比要让我自己去人类村庄晃一圈。 什么？ 借我过一下。老德，你疯了不成？难道你要让自己的女儿去认识那些自私自利的人类？你在这里不就是为了躲他们？人类恨我们没一个好东西，说话又好大声。 尤尼斯阿姨，时代已经变了啦，我只是要飞到街上稍微看看而已。 好吧，孩子，小心点，要记得带大衣跟大刀， 小心小心夺魂叉， 可别让他们把你的脑子挖出来吃哦。 小后是闭起来，讨塔寡卡后顺，哎，低调了。 拜托，他搞得定的啦，他是吸血鬼的女儿哎。 但是说真的，你一定要小心火，很可怕。 现在什么都讲体验式消费，装修也能先体验了。 走进一号新家12风格实景体验房，风格设计、主材配置、软装家具、施工品质，所见即所得，不忽悠。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金牌橱柜、美国大师漆、圣象地板、马可波罗瓷砖，主材大牌又环保，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 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精灵旅社一的一个片段啊，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典型的故事了， 经典故事。 哎，虽然说它是套在了这样一个比较奇怪的环境当中哈，比较新颖的创意，但其实它还是一个爱情故事啊， 对， 而且还是叫不同 族群 这样的啊， 不同类的 啊，跑到吸血鬼家族，而且你看那不同族群之间是这叫什么，有威胁啊，吃和被吃的关系， 对， 那是猫和老鼠， 对 是吧？羊和狼是吧？羊爱上狼，狼爱上羊， 其实就是说，如果你说的这个还是极端，就是不对等的这种啊。如果说对等的话，事实上经典爱情故事，不管中国的，就东方的、西方的，你看罗密欧朱丽叶， 嗯， 是吧？他其实讲的还是这么回事， 嗯， 就是这两个本来是水火不容， 对， 怎么在当中就产生了人类最初的那个情感？ 嗯， 他没有办法啊，就是哪怕人是吸血鬼，你也能跟人类有爱情故事。 哎，所以说呢，这个电影它之所以能够打动人，除了概念比较出奇，讲的故事是再熟悉不过的这样的故事啊。而且我们看到，就是说只有 是这样你才能产生移情。就虽然这些人物是比较奇怪，是比较可怕的，但是他们的这种萌化萌态是放在了我们共通的情感当中，你才能够对他们没有这个 了解的， 没有，对对对对对，才会喜欢他们哈。而且这个德古拉变成了一个侠肝义胆、好心肠这样一吸血鬼，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啊。 对， 本身也有这个张力。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再来听一听《精灵旅社一》的另外一个片段啊，这个故事啊又向前发展了。 我的小肉包里面做汤吗？ 应该没有，我的心揪了一下。 头痛。 那是谁呀、啊？ 你说谁？哦，那是谁？谁是谁？我没看到谁。 爸比，不要闹了。 爸比？ 对，我知道，吸血鬼的女儿第一次听到都会吓到。 吸血鬼？ 好了，我们该走了。 啊，白色别咬我！我还年轻，我还有好多地方想要去。我还买了六月天演唱会的门票，哎，我要离开这里。 拜托安静一点，你这么吵我没有办法思考。 一起林拍摄睡你的觉。哎，你不过来洗我的血哦。 哦，典型的无知乡民没水准，你们人类的血又油又腻，搞不好里面还有塑化剂。 所以吸血鬼不喝人血？ 不喝，我通常只喝人造血，像是番茄汁或小红梅汁根本没什么差别。 那么哇哦，你就是传说中的吸血鬼，像这样。我是吸血鬼，不啦不啦不啦！ 我这辈子从没说过什么，不啦不啦不啦，根本是侮辱我的鬼格。 借问一下，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你想知道吗？为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我亲自打造了这个城堡。可怜的怪物想躲避人类的迫害。在这里，怪物和他们的家庭无所惧怕，自由自在。这里没有火把、夺魂叉和暴力的乡民。我们一心追求自由、平等与博爱。 酷诶，所以是给怪物住的饭店咯？ 没错，就是给怪物住的饭店，真是一针见血。好了，跳到我背上，你该走了。 哇哦，天哪，你变成蝙蝠了，我也很想飞飞看好不好玩啊。哦，这太疯狂了。哎，等等等等，我想留下来，可是贵人可以帮我签名吗？我可以见到透明人吗？嘿，如果把手伸进透明人的嘴巴里，手会不见吗？ 嗨， 美美，你在做什么呀？我的香香万卵小猪脚，我们的朋友要走了。 对，他到我去外面兜风。 这家伙很有趣。哎，我看看啊，你脸上有东西。 想拿回你的宝贝背包，就配合我演下去。 哦，醉阳，你刚刚变蝙蝠的时候没有穿衣服，哎，是不是真的没穿啊？ 这个家伙到底是谁？ 是这样的，因为今天是你的生日，你也知道我想给你一个天上找不到、地下看不到的生日趴，所以我嘞就找他来帮忙。 你会需要帮忙？ 这个嘛，其实我不需要，不过我想也许找和你同年纪的人帮忙，可以给你一个 good better special 的 party。 你看我同年？ 当然。那你几岁啊？ 118岁。 110？我是哦，那我大你3岁。 真的吗？ 嗯哼， 你看这一切真是再也正常不过了。我要帮你办 party， 他来帮忙。 伯爵，有紧急事讯。 别吵，你看不出来我们正在忙一件很正常的事吗？ 等等，这是怎么回事？你的宝贝旅社发生了紧急事件，你居然没有立刻去处理，为什么？是因为他吗？ 哇，我的脸变形了耶。 No， 小肉包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 很好，那你去处理紧急事件，我帮你留在这里陪他。 No， 10000个不可以。 干嘛？ 我是说他需要时间规划 party， 你留在这里烦他呢就没时间规划，他会忙着跟你说话，然后就会忘记 party。 嗯哼，很妥当嘛。 闭嘴。 好吧，那么或许等你规划完我们可以聊聊。 不 OK 啊。 是啊，听到了没，他说他 OK 的。你们等下再聊呗，晚点再说，我的肉包小亲亲。 听好，你不能跟他说话，因为你要走了。 你刚才明明不是这样说的。 伯爵，紧急事件怎么办？ 跟我来。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好啊，刚刚我们又听了一下《精灵旅社一》的一个片段。这部电影当年是大获成功，与它的这个配音阵容也是关系很大。吸血鬼德古拉是由著名的爱情电影的这个主力演员亚当·桑德勒来配音啊。其实他的有一部那个特别有意思的《初恋50次》，我是特别特别喜欢，那个真是太唯美了一个爱情故事。 他有好多喜剧作品也非常棒。 对对对，是的，爱情喜剧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物，好像就是比较可惜没有拿过什么大奖哈。这个还是。 对， 题材受局限哈，而且我觉得看到后来啊，我能够把这个吸血鬼德古拉跟这个亚当桑德勒进行一个匹配， 联系起来了，这就是配音成功了。 对，确实是，虽然他的形象没有完全按照他那意思去打造，是吧？还有就是那个科学怪人 Frankenstein， 这个在西方是特别著名一人物哈，在这里边变成了哎这么一种很新颖的形象， 科幻鼻祖里面的人物。 对对对啊，好了，那上半段我们回顾了一下《精灵旅社一》啊，那这一部电影。那咱们就先过去，伴随着咱们《精灵旅社一》的片尾曲，我们结束上半段。一会儿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回顾它的第二部。一会儿见。 Love when she was just a fling. And then I met a girl and felt a different thing. It's like a hit in the ring, like you're pulled by a string. Can't breathe like you're choking on a chicken wing. It was a thing called a sing, and I wanted to sing. And listen to the ballads with a man named Sting. When he looks in your eyes and it suddenly springs. Like when Nala looked at Simba in The Lion King. Throw down? No, no, I just came closer to hear you better. Oh, come on, just give it a try. All right, maybe just a little. So listen, all you singers from here to Beijing, you better catch a box string, get ready to cling. Cause if love was money, you'd be getting cha-ching. Next to a sing, Cupid's arrows, a little bit sing. It was a sing and a sing and a singy-dee-dee. And there was only one lady in the sing for me. Cause when you sing, what's the thing? You better know what thing. The only thing you're gonna sling is a wedding ring.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留下啥秘密？ 999一平米加装豆腐机， 全包圆嘛，400-606-8866。 就在秋天的梦里还有多重力。 北美进口白橡家具，智能坐便盖免费升级。 芝华石头等舱也免费升级。 芝华石头等舱沙发999一平米，不加价免费升级。 400-606-8866，能把我的歌接下去，还送三开门冰箱和滚筒洗衣机。 400-606-8866，真的难忘记。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细。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美潮防水固，厨卫防水不渗漏，美潮 Meco。

第一部2012年，第二部2015年，第三部是2018年，三年一部，三年一部。而且我听说一个事情，不知道你能不能联系起来啊？就是说第一部其实这个创意上，他们说跟另外一个关于怪兽的动画片是有借鉴或者有相仿的地方，就是那个怪物公司。 怪物公司哦，对对对， 叫怪兽电力公司是吧？ 对对对对，那个电影也是这些怪物当家啊。 对对， 然后呢，尤其是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个一个眼睛的怪物啊，特别受这个画动画的人喜欢啊。一个眼睛的没有脸的是吧？这个就现在成为一个怪物的一个标签了，对吧？反正我看着我就不太舒服啊，我看着挺别扭的。美国人喜欢用一个脸的， 对，而且他粉丝多。 对，日本人喜欢用没有脸的， 哎呦， 哪儿都是无面人。咱们中国动画也受这影响。 哎，你就说就这个话题啊，就是说这个怪物这个话题，你看，环球不是号称做那个什么暗黑宇宙吗？ 嗯， 暗黑宇宙做的好的是人家精灵旅社这样的，对吧？里面又有吸血鬼。弗兰肯斯坦、科学怪人， 嗯， 后来木乃伊， 木乃伊 啊， 是都有 这些。你人家做的就比那真人版的环球做的好。 什么狼人了，什么隐形人呢，全有， 对吧、 啊？对，基本上那个西方世界里边那些我们反正能认识一点了吧？ 嗯， 就他那些比较厉害的啊，那些比较吓人的东西， 对， 全都在这儿， 怪物都在这儿、 啊。哎，特别好玩哈、啊。那么咱们回顾第一部之后，下半段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第二部。第二部啊，它就是一个特别特别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发生的一个故事。这个也就是说，这一类型的电影它所必然要走的一个路。你就比如说像《冰河世纪》吧， 嗯， 是吧？《冰河世纪》这个四啊五啊，它都是，当然它是这个主角们，这个主角群像不断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 嗯， 但是它所讲的问题仍然还是家庭问题、社会问题， 对， 跟我们的现实世界有所连接啊。那第二部呢，这个随着时间的发展就推演了，虽然这个人类是吧，跟这个吸血鬼。女吸血鬼终于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而且还有了后代。 哎，这个我的妈呀，这个人鬼混血啊，叫丹尼斯是吧？ 嗯， 哎，他呢，这个讲了这个混血儿的故事啊。 嗯， 这个精灵旅社就是因为人类的加盟，是很自然的，也就像人类敞开大门了啊。这就是怪物世界跟人类世界这个开始，这个叫什么？摒弃前嫌啊，因为这个人类的女婿的这个加入， 人类女婿 啊是吧啊，因为这个加入，但是呢并不是怪物世界当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人类的啊，人类也不是能够都接受怪物的， 都有那个激进的，或者说都有开放的，都有保守的。 这个我们能够想到很多，就是跟我们现实世界的一种对应， 嗯， 是吧？而且就是说，它这种开放已经形成了之后，你不接受，你还不好意思说呢，是吧？ 对， 因为大家表面上都已经接受了啊， 所谓的某一种正确， 对， 形成， 对，所以呢，尤其还有对这个小宝宝的教育又产生了分歧， 对 啊，这是太有现实意义了， 是。 好，那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们就来首先听一听《精灵旅社》第二部的第一个片段。 小鬼头，太阳晒屁股喽！ 早安，公公。 早安，我的小魔鬼，昨晚有做噩梦吗？ 有啊，我梦到一只剑龙，就像架。 哦，那你有喝他的血吗？ 能。 你开心，我没意见。对了，来玩个酷游戏好不好？ 好。 阿公公佛，现在要教你怎么变成一只蝙蝠，像我一样。你看， 酷， 也是酷吧？我就说喽，饭你来。 我是蝙蝠，蝙蝠，蝙蝠，蝙蝠，蝙蝠，蝙蝠，蝙蝠。 哎，你这样不会变蝙蝠呢。 我是蝙蝠。 我的小魔鬼，深呼吸，你要真的变成一只蝙蝠哦。来 ，feel 起来。不是小鸡了，这是华特噼里啪啦舞。那我跳一段给你看，你可以变蝙蝠给我看吗？ 爸爸，你不带他睡觉在干嘛？ 你儿子在做妖怪体操。 过来，宝贝，回去睡觉。 还睡呀？现在都晚上8点多了，还睡？ 你忘了 Dennis 新的睡觉时间吗？他白天要去人类学校上课。如果他今天能睡到半夜2点的话，那样还差不多。 万卵小猪脚，今天晚上维恩叔叔有6个小孩要办生日趴，你不费不让他去参加吧？ 爸，我知道小狼都很可爱，可是他们每次玩起来都好粗鲁。 有吗？ 你没发现吗？丹尼斯他不太一样。 你在说华特？你不让我的小魔鬼跟妖怪玩？ 我还是笨妖怪，看卡通。 哼，给老公看你喜欢的妖怪卡通好不好？耶！ 小朋友最爱的妖怪是谁呀、 喂，蛋糕哥哥不笑呵呵，蛋糕哥哥吃蛋糕好吃，吃太多肚子痛痛。 喂喂喂喂，请问这算是哪一国的妖怪呀、 吃蛋糕无敌胖胖香，小朋友记得啊，好妖怪要懂得分享。 分享？是啊，妖怪要懂得分享，这是什么鬼话？我的小魔鬼阿公公来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妖怪。 爸，拜托，小朋友过几天才满五岁，你不要逼他。 慢慢吃，无敌胖胖香。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妈咪，我长大了，不听小星星了。 华特，那首歌不是这样唱的。 可是人类都是这样唱的。 我才不管，本来就是。 一口一口好好吃，死人骨头掉满地。 爸比， 干嘛？你小时候我都是这样唱。 僵尸把你吃进去，吐出很多小眼珠。眼珠拿来煮成汤，把你喝了变魔王， 一样有用。 好啊，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精灵旅社二》的一个片段啊，这个新的故事已经展开了啊。 你一说的这个新的故事，就是你说有传承嘛，他得往讲成长嘛，得讲这个家庭的延续，然后讲这个家庭怎么在社会上，在吸血鬼那个社会上，怎么在人类当中有发展。这个事情啊，就是其实每一次的这个动画片，不管他是安了科学怪人，还是安了哪个吸血鬼啊，安了狼啊，什么其他的一些动物，他最终讲的就是人家庭。啊，讲这个孩子，讲人和人之间的故事。只不过呢，就是你发现每一个标签都像是你身边的某一些人啊、某一群人。这一群人是这样的，那一群人那样的。 而且这个望子成龙啊，或者说是对后代隔辈亲啊，这个抱有自己的这个理想幻想，这个 连美国动画片都这么讲 啊。这里边他其实还是，我觉得第一主角还应该是这个，就是这个德古拉，是吧？还应该是他。这他就是特别想让他的这个小宝宝啊，小外孙，还是要成为一个标准的吸血鬼，要有这样的一个血统。 他觉得他们才是正确的。 嗯，所以呢，那怎么办呢？就得给自己的女儿女婿骗去旅游，然后呢，给小外孙办起一个怪物训练营，是吧？一定要唤醒他的那个吸血鬼的血统。 嗯，摆脱人类那些啊，不是特别低端的东西。这故事讲的， 你想想，这个家里边的老人是吧？比如我们折辈儿的，我们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是不是就最疼我们？是不是他们那一辈对这个孙子辈儿的，有他们自己那个跟父母跟 他的期望，跟你期望有的时候 不一样的， 不是很一样， 是吧？反正看完这个，我就能够想起来，就是我已经过世的我的爷爷奶奶、我的姥姥，就是小时候有一个是啊，这个折辈儿的呀，他能够给你当后盾。是吧？那经常是被妈妈打了，爸爸打了，这找爷爷奶奶评理去了。而且我跟你说，现在的小孩更聪明啊，比这里边的孩子聪明。 就是我听说一个，就是他们现在他知道在谁面前该怎么办。 哎，他那个他能够利用你大人之间的这种关系，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啊。 哎呀，你不培养都是那个吸血鬼， 从这对，他全是想吸血鬼啊。但是我们说，那你当这个老爷的，你都骗出去了，你自己弄了一个坏物训练营，那人家得回来，一回来 就发现真相， 发生矛盾了。 对 啊，咱们继续再来听这个片段。 我爸妈的安排有点拍摄，他们大概以为你会喜欢。 可是为什么会有怪怪的感觉？ 没啦，怪怪的是他们。 我知道他们只是想帮我，毕竟我这辈子从没踏出尖叫旅社一步，不像你从小在蛋塔美乃滋长大，什么都懂。 圣塔克鲁斯。可是 让 Dennis 在尖叫旅社之外的地方长大，他就不会像我一样那么不打嘎。 有没有搞错啊，老婆你酷爆了。 活蹦乱跳，好奇心比猫咪还要强大。儿子长大如果能像你这样，我就是全世界最 lucky 的爸比。 小怪，我最爱你了。话说回来，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到哪里都很快乐，就算在旅社也一样。 爸，你在哪里？ 我们在旅社外面正在烤 BBQ， 安全的不得了。 那什么声音啊？是救护车吗？ 哦，只是几个 check in 的僵尸们在鬼叫。 安静点，僵尸们，不要影响我们在这里烤超级安全 BBQ。 妈咪，我想跟妈咪说话。妈咪，妈咪。哦， 借问一下，是他妈妈。 受训不良了， 我现在马上回尖叫旅社，你们最好都在那里，要是不在的话，到时候你们就完蛋了。 金毛神做了， 我们现在立马回家。 收到，我去把我的背包叫醒。 兄弟们，我们得走了，车子没了，要怎么离开这里嘞？ 安了安了，我联络好了。 真是 sorry QQ 绿，我们也想早一点打给你。出发。 好啊，今天我们回顾了两部这个精灵旅社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到电影院当中去看这个第三部啊，现在好像应该有的付费平台吧，应该也是可以看到这部电影了。这个我觉得这个系列呀，还是如果不再继续也是挺可惜的。但是确实啊，如果说第四部哎能够再掀波澜，能够这个从就是大家的关注度上再提一个台阶，其实确实也有难度啊。 是，三本来就难度很大了，引起有一些这个分歧啊，意见上分歧，评论上的分歧，我觉得也是在所难免。 嗯， 但是这个故事你是底子好。所以不怕没柴烧。 对，所以说这个精灵旅社这样一个概念啊，喜欢这个概念的朋友们一定不会放弃这个系列的。 是 啊，也期待吧，他在三年之后是吧， 左三年是有 三年，哎，他就是三年一部嘛。 对， 我们也期待一下第四部仍然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啊。那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听这首歌，哎，这精灵旅社的第二部啊，还有一首中文歌曲 啊，中文版的主题曲， 哎，这是陈楚生演唱的《后来的事》。伴随着歌声，我们就结束今天的四点有戏。我是赵亮， 我是张帆， 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咱们周一见。 若不是那次相知，不会有后来的故事。爱总是美的奢侈，怎么可能牵长起世？时间它如何飞逝，永恒嵌在了无名指。你占据所有空隙，没任何人的位置。解释那些所谓奇怪的事，你是上天的恩赐，因为珍惜学会坚持。爱上了你的固执，完美的每一丝瑕疵，不管你那种样子，只有感情最真实。关于后来的